要放鞭炮，你们说是不是？ 嗯，那我们不放鞭炮了，这样对面家叔叔的小狗也就不害怕了。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 老字号，新疆土，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为您带来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我们会邀请不同老字号的传承人和掌门人，和您一同探寻这些老字号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如何焕发新的活力，展现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要来为您介绍一个家具品牌。公元1862年，清朝同治年间的一位姓王的木匠创建了一个家具的品牌。上个世纪50年代，在集北方明清家具各流派之大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清宫造办处所作家具为代表的京作这一独具特色的宫廷家具品牌。那么它和苏作、广作并称为中国硬木家具的三大流派。经过百年的发展变迁，龙顺成这块招牌成为了一个百年老品牌。中华老字号龙顺成的家具有哪些特点？百年发展的过程中又有哪些重要的节点？背后蕴藏着哪些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要为您来介绍精雕细作的龙顺成。这个京是京城的京，北京的京。来，我们请出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龙顺成中式家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于鹏飞。于总您好。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之前跟这个于总也经过了很深入的交流哈。这个龙顺成这个老字号的家具品牌呢，可能它不像一些食品那么的让人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也因为也是做这个国企一把手，所以才知道龙顺成是这个金隅集团旗下的一个老品牌，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到现在已经有了156年的历史。 也有156年的历史了。 龙顺成创办呢是由我们1862年，就是我们清朝的同治元年啊就开始创办，到现在来说呢已经有了156年的历史，应该说是我们名副其实的一个老字号。 听说那个时候龙顺成初创是和宫廷造办处里一位姓王的木匠有关。 对，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个创办人啊，现在是姓王的木匠，而且我们 王木匠 考证啊，这王木匠到底叫什么？因为现在只有一个王的这个姓儿，我们还在考证他到底是叫王允顺啊，还是叫王某某啊？这个是我们在查资料、在考证，也希望有相关线索的听众朋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好的一个线索。 当时起源是一个什么事儿呢？ 最早的时候呢，就是也应该说是清朝的末年的时候，王姓的木匠呢，最早就是由这个清宫的造办处。大家知道我们宫廷里边呢是有这个造办处的，它是专门给我们皇家提供一些皇家用品的一些制作啊。我们这个王木匠呢就是这个造办处里负责家具制作的这方面的专业师傅。在清朝的同治元年呢，这个王木匠呢就从我们的清宫造办处里边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就在我们现在的哈、东西小市鲁班胡同一带创办了我们最早的这个龙顺的这个品牌啊。因为最早我们龙顺成是不叫龙顺成三个字的啊， 叫前俩字龙 顺。龙 顺 所以这里边就是有一个过程哈、一直在从1862年开始 创办，一直到1899年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老师傅或者我们的第一代的创始人就在这个东西小吃鲁班胡同一带，然后成立了龙顺的座椅铺。 嗯， 后续呢，在1899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创办30多年以后呢，引进了两个我们叫股东哈，现在说合伙人啊，一个姓吴的，一个姓傅的，两位股东。然后呢，引进来以后呢，这几个人又合计，然后把这名字再加一个字儿啊，就变成我们现在的龙顺城三个字。 哦， 在这个过程以后呢，你看1899年之后，我们又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啊。1956年我们有国家整体的一个公私合营啊，公私合营以后呢，把东西小市鲁班胡同一带的这个35家的这个专门做木器相关的这个企业小作坊啊，全部进行合营。合营以后呢，就统称为叫龙顺城的木器厂。这里边有很多啊，我们35家有益盛号啊、同兴和啊、同兴龙啊，等等等等，有35家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桌椅铺啊，还有各种硬木家具铺，合营以后龙顺城木器厂就诞生了。再往后说呢，还有好几次这个变名啊，1966年的时候我们就称为北京市的硬木家具厂。 嗯， 再往后呢，一直到我们后期又叫北京市中式家具厂，在10年的时候啊，进行这个厂改公司的改制啊，我们10年的时候就变成现在的名称，叫北京市龙顺城中式家具有限公司。 嗯 啊，从这个过程来说，名称发生了很多的变迁。 嗯， 另外龙顺城的这个过程啊，是已经现在为止是第五代的传承人啊，我们第一代就是刚才我们的王木匠，我们的创始王木匠。 嗯 啊，第二代是我们一个他的王木匠的大掌柜啊，我们叫魏俊富。 嗯， 第二代的传承人。第三代是李永芳，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三代传承人啊。老先生现在身体特别硬了，还特别前一段我们还进行交流啊。第四代是崇贵友啊，我们第四代传承人。目前的这一代传承人是第五代， 嗯 啊，叫刘更生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传承代表人的体系，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2008年的时候，龙顺城是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哈，2011年被认定为可保护与发展的中华老字号，是吧？ 对对对，没错。 那么龙顺城这个家具，它的这个精妙之处又在哪里呢？为什么能传承百年呢？ 大家要知道，我们龙顺城呢，它的这个国家级非遗啊，会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记忆的项，这个项呢就叫精作硬木家具的制作技艺啊，我们传承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技艺，这个技艺作为国家级的一个非遗。 精作呢，精是北京的精，作是这个作业的作，精作哈。所以有人说谈精作，如果不谈龙顺城的话，称不上专业啊。 对对对，我们 龙顺城是精 作 的代表， 传承单位哈。 啊。 嗯，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精作这种技艺呢，它是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家具的文化。 嗯， 往大的方向说呢，这是一种，其实家具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载体啊，在家具上，然后承载了很多，我们就是过去啊、古人啊生活的种种的习惯，还有我们的一些生活起居的一些特色，都在家具上进行延续。我们知道除了建筑以外，建筑里边的东西是和我们生活更加贴近的一些生活用具，所以家具的文化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中华文化。 龙顺城的家具包括哪些种类呢？ 种类很多了，就是我们有椅凳类、桌榻类、柜架类等等的各种类型都有。 嗯，有156年历史的龙顺城，是这个精作硬木家具的这个代表性的这个传承 代表单位。 代表单位哈。那么刚才呢，我说请这个于总来说一说，到底这个龙顺城现在做的这些硬木家具包括哪些种类，您通俗的给我们讲讲。 我们老百姓经常接触的会有我们的素的圈椅，还有我们皇宫椅，大家平时都可以看得到。 嗯， 另外就是我们特别经典的，比如说罗汉床啊，这种床型呢是我们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啊，特点非常的突出。 嗯， 另外还有我们现在可能用的不多了，但是是我们过去的大家起居大户人家起居必备的我们的架子床。 那得现在就是 对， 家里有地儿才能搁哈。 对，很高的一个架子床、还有八步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中国传统的优秀的这个硬木家具。 那么要说这个龙顺城有很悠久的这个历史呢，其实从一些作品当中也能够了解到哈。这个于总还专门把这一段给摘出来，要跟我们的朋友们来说一说。 好，我这个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在我们霍达写的穆斯林的葬礼那个名著里边有一段 描写。你知道我以前上学时候特别喜欢这部小说。 是吧，很多人都会喜欢。 是德国茅盾文学奖。 对，没错啊，非常优秀。里边有一段哈、描述的是1960年的一段话啊、一个场景，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一段讲的是年近花甲的韩子奇已经有十几年不和妻子同榻而眠了，在上房的东间是他们过去的卧室，隔扇门里靠墙摆着榆木擦漆的大立柜，南墙窗下一室四件包着铜角带着铜扣铜锁的衣箱，东面靠墙是一只硬木茶几，两张明式靠背椅，挨着床的地方一头是带着抽屉的床头柜，一头是钱柜和梳妆匣。全套家具，这重点来了哈，全套家具都是搬入新居那年买的龙顺城桌椅柜箱铺的百年牢，牢是真牢，算起来已经有25年了、至今都没有走样，只是旧了，色彩暗淡了。这个算起来25年了，也就是说1930几年的时候啊、相当于韩子奇我们的主人公他买的这一套全套的家具，这里边提到了龙顺城在当时就被称之为百年牢，这个特点。 百年牢哈、就说明它是特别的牢固是吧？ 对。 这个百年牢据说也是经过这个时光的验证的是吧、尤其是早年间它怎么个牢法，那个时候都是硬木家具，怎么显出它的好呢？ 对，这个百年牢还是有一个故事哈，在曾经我们的老师傅在讲，就是过去掌柜说呢，在前门的时候前门有那个饭馆啊、两层的饭馆，然后这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叫清朝末年的时候，两帮食客就可能各种不对付吧，就打起来了啊！打来打去呢，顺手抄家伙，把我们的桌子呀、椅子呀当成那个打架的工具就开始打。打完以后呢，两伙人就散掉了。哎，人是走了，但是我们掌柜和那个小二、小师傅们就着急了、收拾残局，这怎么弄啊？结果发现好多的桌子椅子都破碎了啊，然后地散了一地的零部件，但是呢，发现有那么一些家具啊，就是特别完好。啊，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很坚固。结果他们就把这个家具啊调过来一看呢，在家具的底下有“龙顺”两个字的烙印啊、所以说这个家具是打出的一个家具品牌。这里边有“龙顺”两个字，也就之后呢被称为百年牢啊，就传出去了。 百年牢那么从刚才呢您谈到的这个霍达的小说穆斯林的葬礼里头也知道，那个时候其实龙顺城就是很有名的百年牢的这个家具了哈。除了百年牢是龙顺城的一个主要特点之外，那么作为精作的这个传承技艺的代表的这种企业哈、你们肯定还有一些很多别的这种特点，还有些什么特点呢？ 京作的特点其实就可以提到京作和苏作、广作之间的一个区别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三大流派，一个是 硬木家具的三大流派， 对，广作、苏作还有京作。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的广作一般是比较厚重的， 这是广东那边的叫广作， 对，广东那边的这个家具，它主要还是它的特点，它的用料特别的大，而且显得特别的气派，这是广作的一个特点。苏作呢，就是我们苏州的那一个区域产的家具，它的特点呢就比较灵秀，它用的材料呢比较节约，而且呢大家想象苏州园林的那种意境，里边的家具一定都是特别婉约的，那种小巧 精致哈， 精致的感觉。但是京作就不一样了，那京作我们一定是宫廷的皇家的这种气派，就皇家的气派。为什么说京作更加的这个更加的就是这种有皇家气派范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京作其实是诞生于广作、苏作之后，然后由这些工匠进入宫廷以后，在 皇帝的这个直接参与下，这是直接参与的。皇帝对他做的每件东西都会要进行特别细致的指导，比如这个馅儿、这个糊、这个结构应该是什么样，这个背板应该是怎么样，皇帝会直接参与设计的，就是说加入了我们这个皇家贵族的这种设计思维，形成了一种流派，我们称之为叫经作， 所以经作是受宫廷文化影响非常深， 对，一定是， 苏作就刚才您说的文人气息浓郁，但是呢惜料如金，而广作呢，它因为这个广东那边它这个开放哈， 方便， 对，它可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更深一些， 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故事，就是我们跟故宫的研究员交流的时候说，这个如果咱们一般工匠做错了东西会不会杀头啊，会不会砍头，会不会冒犯 老有这样的传说哈、 等等会不会有这种，但是明确说了不会的，因为皇帝对工匠的这种也是非常的尊敬，而且他不会给施加那么重的压力，因为更多制作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他会顶多是罚俸禄，就是说你的银子你的工钱 罚款， 罚一点啊，罚款，然后你接着做好为止，是这么一个过程，还非常有意思。 我们知道经作呢，就是它在这个器型啊、用料啊、加工工艺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据说龙顺城有一个经作72字诀，是吧？ 对对， 这个可能也可以表明咱们龙顺城的一个特色。 这个龙顺城72字诀呢，也就是我们在17年陆陆续续整理完善的，就是我们在提炼什么叫做地道的经作啊，有这么几个点啊，我们是72个字，我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皇家气派源自宫廷啊，这点就是讲到我们的渊源一定是皇家的宫廷范儿。第二，广苏两座汇聚精神啊，就是这两个广苏两座和经作有渊源，但是呢经作呢是有北京皇家的这种神韵啊，这是第二句。第三呢叫不计工本，法度严格。怎么讲，就是我们的广作可能大家说材料很丰富，所以它用的特别多。苏作呢，大家材料比较节约，可能就是用料比较节约，但是呢经作一定是为了皇家服务，为了我们最高的统治阶层过去的他的，所以他不计工本，但是呢他讲究法度，就是你的翅儿应该是步步高翅儿，还是四平翅儿，还是这个座椅这个宝座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制式，法度特别严格，讲究特别多，这是经作的特点。接下来是穿绡挂水满彻无钉，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非常榫卯结构里边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会有绡子，用木绡穿到，特别明显的是我们比如罗汉床底下会有一个绡子，从我们的这个侧帮一直穿到我们那个床面，一个穿绡上去，然后另外我们的床的那个三接口的地儿会有一个挂榫，通过挂榫呢让这个结构特别的结实， 就是说经作的这个家具在这个结构方面是不用钉子，不靠胶，用榫卯斗合的方式把它组合在一起， 满彻无钉，而且是满彻 现在还是这样吗？ 对，一定是我们作为传承单位，我们会特别坚持这个经作的核心的技艺。 您知道现在好多那个家具甲醛污染，就是这个胶是很厉害的一样，那没有这个胶，榫卯结构的话就很牢靠了， 对， 而且也没有这种化学物质的污染哈。 是， 您继续。 就是满彻无钉，就是所有的都是一种材料，然后没有钉子接着是一木连座水磨烫蜡，这也是龙顺城的经作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这个一木连座不是一个简单的腿的花眼板的一个一木连座，不是板，就是这一点，我们是整个的椅子的腿从底面到最上端，是一根木头做下来， 这好费料 非常费料，而且费工，而且但是它解决的问题是非常的牢固，非常的结实，这是我们一木连座的特点。另外是水磨烫蜡，这也是经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用水磨的工艺对表面进行打磨，我们要把木材就是我们的家具白茬用水来进行表面的一个擦拭，让木材的这个木纹这个木纤维膨胀起来，用水的方式。 用水，这不会把木头泡坏吗？ 对，这是不怕的，就是我们在白茬处理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把它胀起来，也膨胀起来以后呢，把它木纤维打磨掉。 就是要用水让它膨胀起来。 对，一定是不像我们现在家具会直接打磨机、砂光机 干磨 砂过去干的这可能对于硬木家具来说，这种方式还是没有我们的水磨 传统地道达不到我们水磨所实现的那种特别润滑的效果。 哦，传统是用水来磨的。 对， 那你水磨完了之后又要把它阴干，这个很费时哦。 水磨完了以后我们还会有比如烫蜡嘛，烫蜡我们、它很快就干燥了，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干了以后呢，我们还对表面进行烫蜡处理。 嗯， 我们这个蜡就用蜂蜡和石蜡都是天然的、进行一定比例的调和，然后用那个我们现在就是用那个高温的那个加热枪类似电吹风的那种东西，给它吹到这个家具木的这个纤维里边去，然后呢再把蜡起出来，就是反反复复烫进去起出来，烫进去起出来。 这起个什么作用呢？ 就是让这个蜡的这个成分然后能够渗入到这个家具表面中去，这样就形成一种保护膜啊，防止过分的这种蒸发呀、和表面的一些保护啊，实现这个功能。 这也是就是因为咱们北方的这个气候干燥哈， 对， 所以就把它 封住。也是京作的一个特色。现在广州好多南方的活会用漆，它会上漆，然后北方我们京作就是用烫蜡的工艺。 对呀、因为他们没那么干，所以他们那儿东西如果不经过咱们这边的处理拿过来的话，就很容易变形啊、开裂那种。 对对，我们家具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的干裂还有湿胀出现的一些问题。 是， 还有几句没说完哈。一个是京玉镶嵌浮雕线脚啊，就是我们家具讲究镶嵌，但是京作龙顺城我们讲嵌的都是一些宝贝啊，京玉镶嵌，然后表面我们用的是浮雕的线脚，不是那种透雕，不是更深刻的那种雕刻，是我们是浮雕的感觉，然后特别注重每一个家具表面的那种小阳线啊、一炷香的小线啊等等，这些线脚的解决是非常的讲究的。后边几句就是特别概括性的，造型典雅，比例黄金，就是我们的家具一定会讲究它的一个整体的造型和比例关系啊，是特别要求传奇榫卯，百年牢固，京作龙运，唯有顺城啊，这是我们龙顺城的72字诀，就是特别精炼的概括了龙顺城这个京作这个技艺的特点。 而且这个京作技艺呢，之前我跟于总这个交流我才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非遗传承技艺呢特别好，就是它这个传承从来没有断过，是吧？ 对，156年没有断过。到现在是第五代的传承人。 不断的是有这个传承人一直接下来这个活儿，愿意这个来做这个技艺哈。 对对对。 好。 城市文化范儿，精雕细作的龙顺城。清末民初，北京城的小市大街是北京有名的夜市，在小市附近有一座供奉木匠的祖师爷鲁班的庙宇，在这周围几条胡同里有大大小小35家木器作坊和店铺，集中了北京大批木匠师傅，其中有许多能工巧匠。这里有一位姓王的木匠，在清朝同治年间这里开办了一个小作坊，取名龙顺，这就是龙顺城的前身。 刚才呢这个于总也跟我们说到了龙顺城家具有72字诀，其实就是应该说总结起来呢有一些很重要的特点，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特点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榫卯斗合的方式，就家具不用钉子不靠胶把它粘一起，而用这种榫卯的结构。而我听说龙顺城以前有时候会突然把某位工匠的产品从高处扔下来，如果出现松散脱落的话，第二天就会把这名工匠辞退了啊，有这么严格吗？ 这可能是一个传说吧，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没用过了，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我们的一个老师傅会讲，就是他的师傅在过去对他的要求的时候一定会说，你做完一个东西比如你拼完的板或你做完的一个结构会拿起来，然后突然的会给让它自由落体，摔到地面上，看它结不结实，这是很简单粗暴的，或者说也非常有效的，来判定这个结构是否牢固的一个方法。从现在来说，我们当然不会说把我们工人因为这一点就辞退哈，这倒不会。这是我们会有现代化的一个对质量管控的一个体系在起作用。另外就是关于这种榫卯结构啊，这个特点确实是龙顺城最最地道的一个结构，而且是我们现在最最重要的龙顺城的京作传艺的部分。所以这一块的东西为什么重要呢？为什么说它是家具的魂呢？ 就是因为你在面上的看的话，你是看不到这个内部的结构的，你只有把它打开了，把那个整个的结构打开以后，你才发现哦，里边是这么样一个组合方式， 嗯， 就不一样的。假设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的三碰间的结构， 嗯， 有的是带穿销挂水的，有的是出透水的，有的是不出的， 嗯， 在不一样的部位，不一样的这个材质用的这种结构都是千变万化的。 嗯， 说到榫卯结构，我们会有什么抄手榫啊，然后烟袋锅啊，还有楔钉榫啊， 嗯， 等等，好多好多种，大概基本款就得有30多款，衍生开来有100多种，非常非常多。 嗯， 这也是这我们中华民族关于家具文化，或者建筑里边都常用的一些结构。 嗯， 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些方面都需要去现场去体验。 啊， 龙运城是，我们是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会有一个工厂游的开放活动， 啊，嗯， 就欢迎听众 朋友，每个月都有， 对，去看我们的，工厂啊， 嗯， 我们工厂整个的过程是对大家开放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整个工厂在哪 儿啊？工厂在海淀的西三旗 啊， 可以去工厂看，看我们的过程，参与中间呢，我们会有比如拆装小板凳啊，然后体验我们鲁班锁啊等等的一些互动的环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龙运城红木家具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大家知道我们的用料真不真实，我们的过程，我们的榫卯结构是如何连接的，大家一看就明白，可能很多的我们去过的人都会非常喜欢啊。除了这个我们工厂游啊，多说几句，除了上半场啊，会去看工厂的一个参观以外呢，下午还会去到我们位于沙子口的老店啊，那里边有我们的这个博物馆，里边有将近50件啊文物级的老家具啊，非常的精美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代做出来的很多经典款的这个红木硬木家具，这也是非常棒的，所以欢迎大家去报名参加吧。 哎，这是在你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报名是吗？ 对对对，我们每期的就是我们在月中的时候会有一个报名的链接啊，大家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嗯，这是这个龙顺城的榫卯结构，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水磨烫蜡技艺，这个也很有意思，而且之前您跟我说这个烫蜡完了之后打磨，这个也特别的讲究哈。 对，打磨的时候现在会有一个这个工具非常的重要，大家知道打磨一般我们会想到用砂纸啊砂轮啊进行打磨哈，但是龙运城呢除了用一般我们高标号的啊2000号的砂纸以上的这种打磨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锉草这个工具。锉草就类似就是一个大概我们5毫米直径左右的那个草，我们会把30到50根捆成一个圆捆， 嗯， 然后用绳系起来，形成一个制字的一个打磨的一个工具。 嗯， 用它做什么呢？就是用它蘸上水以后呢，打磨我们那种有复杂雕刻的啊，比如我们这个皇宫椅的那个扶手。啊，这个扶手的花就是特别的立体感强，而且呢，就是比较复杂，比较就可能得掏着的，就是这种感觉。我们就用这种锉草啊，这个 锉字是一个可能不太常见，草字头一个坐下来的坐哈，是吧？ 应该是对，类似吧。 对，我查了一下，锉草打磨。 对，也叫木贼草，这更多是在中药店可以买得到哈，它是一种药材。 嗯， 打起来，然后用它来用这个木材，本身天然的这种就纹理和这质地来打磨木材本身，然后形成一种表面特别的自然的一种贴合，形成的一种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打磨技艺。 这种锉草的这个打磨哈，这样咱们先说一下吧。现在在那个龙顺城这个叫经典的这个 经典的家具 哈，现在在哪些地方我们都能看到呢？ 经典的家具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这些案例哈，一个是皇家园林啊，比如故宫啊，故宫我每年都会有一些师傅去参与到故宫家具的这个修复。故宫修复的会有3家的修复单位啊，有若干家，但是呢这些师傅在那修复的时候一碰面，大家都会感觉特别亲切。为什么？就因为这些师傅原来都是龙顺城的人啊。 从您那儿跑出去的人又自立门户了是吧？我听出来了， 对对对，很多会有这个现象哈。但是记忆的更 源和这个最纯正的一脉，那一定是龙顺城的这一支 啊。 所以说，故宫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修复的一些项目里边，那是龙顺城的技师啊，或者说用精作的技艺去进行的。 嗯， 颐和园呢，我们会有，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仿制的酒屏风啊，这些东西也会。 岩赏斋的乾隆酒屏风、啊。 对，乾隆酒屏风，这是仿制出的一个。这个过去的按照过去的款式进行的一些仿制，这块是有的。然后颐和园我们在龙顺城六年前吧，我们150年的时候和颐和园有一个合作，拿出了颐和园很多我们珍藏的一些老式的款式，我们进行了一个仿制，就用颐和园的那个藏品我们进行仿制， 做样本来仿制， 仿制出来以后呢，让更多的消费者可以去使用到这种精美的皇家器。 哦，比如说什么呢？ 这是有几款吧，一个是内翻马蹄的这个条桌。大家可以如果去店里边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漂亮，然后里边有景地的这种纹饰，然后有很多的这个雕刻的活，这是一个特别精美的清代的款式啊，就是一个内翻马蹄的条桌，还有我们一款椅子啊，是也是紫檀款的，但是福庆纹的一个条桌等等啊，若干款。颐和园会有啊，香山的清真殿我们会有龙的大柜啊，大家可以看到，是龙顺城做的。往近一点的来说呢，我们首都机场，大家如果去首都机场，特别可能是我们的专机楼，就是元首接待厅，会有龙顺城的这种华丽的这个家具，是接待外国元首的。 那不是一二三号航站楼，在另外一个地方，我知道。 专机楼啊， 对 啊，给外国元首来体验一下我们中华的文化，这个是很棒的。最近我们 APEC 会啊，在北京开的那次，我们雁栖湖有一个聚贤厅啊。这个大桌子，然后旁边呢有21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每个人的这个座椅是龙顺城做的。说到这个座椅还是有一些特点的啊，我们龙顺城会非常坚持哈，这特别地道和传统的这个样式和款式，这是我们坚持的。但是呢，这种传统的样式呢，它有难免有一些不舒适的感觉。和我们现代人讲，比如我们的这个皇宫椅啊，它是 C 型的背板弯，C 型的弯呢，我们就不太贴合我们背部的曲线，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和当时的积水潭的这个主任然后合作，根据我们领导人的这个体型，然后重新定制了这个靠背和椅垫啊，然后特别贴合每个人的这个曲线，然后做了以后特别舒适。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硬木家具非常的密度特别大吧，然后特别沉啊，那几十斤搬动起来非常的困难，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领导人的一个搬动问题呢，我们在下边暗藏了4个只一个单向移动的，就是只能前后方向移动的这个脚轮这样你只要轻轻的推拉就可以解决这个搬动的效果了，这也算是一些创新的点。 这个老字号新江湖哈，这个创新的点 APEC 这个大圆桌会议，领导人坐这些椅子，根据每个人的这个身材的不同哈，身高不同胖瘦不同来定制这个椅子。另外呢，现在其实还有一些我们能看到的，比如全聚德那边的他们的那个 全聚德会有 展示 的全门 的 那个店里边有个帝王厅啊，里边的全套的环境啊和家具摆设是由龙顺城来做的。再往近了说呢，2017年我们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作为我们就大庆办哈，中央给中央代表团给内蒙各个盟市的一个贺礼，是这个大的作品哈，这个作品很大，有 大的这个屏风哈， 大的作品， 作品 这种制式也是非常经典和传统的啊。但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我们就和这是和清华美院然后合作的，在他们的整体造型的基础上呢，我们按照精作的这个工艺和做法，对各种各样的细节进行了不下10次的一个修正，这个主要做完以后，这个大作品呢是一个3米2长，1米9高， 啊，这么一个八百宽啊，这么一个大的作品啊，上面有我们习总书记的题字，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啊，这个题字背后是我们那个鸿雁的这个云锦的这个织锦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雅致。 这个 内蒙古的12个盟誓，一个盟誓一个啊，非常的精美。 这是什么材料的？这作品是什么？ 我们用的是缅甸花梨啊，这个材料也是经典的红木材质。 好。 城市文化范儿，精雕细作的龙顺城。清末民初，在北京城东南角的龙须沟进鱼池附近的小市大街是有名的夜市。在小市附近有一座供奉木匠的祖师爷的鲁班的庙宇，香火甚盛，人称鲁班馆。在周围几条胡同里有大大小小35家木器作坊和店铺，集中了北京大批木匠师傅，其中有许多能工巧匠，是清宫造办处走向衰退后流散于民间的工匠师傅。他们擅作各式各样的硬木家具，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家具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中式家具的内涵突出体现在雕刻图案上，题材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按照广作、苏作、京作的风格变化，又演绎出天南地北的民俗民风。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市龙顺城中式家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于鹏飞，和我们聊聊这精雕细作的龙顺城。我们是把精作这两个字嵌在了这个标题里，编辑起的也非常的巧妙。有一位叫 BH 的朋友在这个微信上问说，想问一下嘉宾啊，可以自己提供原材料给加工家具吗？于总来说说。 这也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和客户提的问题，他说我们有自己拿材料能不能做哈。但是我目前来说是不能做的哈。因为什么呢？因为龙顺城啊，我们都会对每一个这个原材料进行严格的一个把关。我们除了保证这个地道的红木材质之外，然后再加上我们最纯正的精作硬木家具的制作技艺，才能保证一个这个材料的这个整件家具产品的这个精细度。 是 不仅是这个方面呢，就是关于选材，这个材料不仅是拿过来还有含水率的问题，还有材质的这个情况的鉴定问题，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在里边。 中式家具这些年都非常的流行，这要说这个原料里头，这个水深了去了哈。 对，是大家都说红木家具嘛，一说都是红木家具，觉得特别特别的贵 啊。 然后但是呢，红木家具呢目前来说还是一个统称啊。关于这块我们 国家其实也出了这个， 对，国家 专门的这个 是有标准、 标准。 但这个标准出的时候也是我们想最早哈，我们清工部有一个2385的一个声色命规硬木的一个标准，最近呢，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红木的一个标准，2017年呢刚刚颁布了，但是2018年7月份开始实施的一个修订版的红木标准，都会出来。 对你们有影响吗？ 这一块呢，就说我们的这个标准呢，是国家为了规范这些材料和那个名称、应用等的一个规范，这里边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红木的5属8类，2000年的标准有33种。我们2017年发布的刚刚发布的标准是有29类啊，29类其实变化不大，只是由于学术变化，就是哪个树种是另外一个树种的异称啊，这种东西做了一个合并或者做了一个删除。 这样，于总跟我们说说龙顺城做硬木家具主要用的这里头的是红木标准里头哪几种？ 对，你看红木标准很多，33种、29种也好，很多啊。但是龙顺城呢，只选用啊，我们100多年来一直在用的那些材质，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啊。这什么材质呢？一个是硬木的小叶紫檀，学名叫檀香紫檀， 这个好贵 啊，这个材质啊，价格得在几十万到100多万一吨的这个价格啊。这是一个。第二是我们用的是老挝的红酸枝啊，这个学名叫胶纸黄檀啊，这个 这个很多啊，市场上会有造假的，他用比如微奥黄檀来冒充胶纸的，也用绒毛黄檀，也用什么跟巴黎黄檀来冒充这个红酸枝的，会有啊。 这个也是。 就是 比较贵重的红木之一， 对，这个大概40万左右一吨啊，但是那些仿制材，就是说替代材，他们用的可能就几万块钱一吨啊，这价格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还用的是缅甸的花梨木，刚才说大作坪就是用这个花梨木，这个价格就比较亲民了，大概4万块钱左右一吨啊，这个料。 这也很多百姓要买的话，其实是可以的。 对，这个缅甸花梨的材质也是非常的好啊，我们叫大国紫檀，这是。就是缅甸花梨是俗称，然后大国紫檀呢就是它的学名了。然后现在我们还要做一个缅甸的白酸枝啊，材质也非常漂亮。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材质就是小叶紫檀，然后老挝红酸枝，缅甸的白酸枝和缅甸的花梨木。这四种材质作为龙顺城的主要材质。 您知道，就很多人买这个硬木家具，你怕什么吗？就说我，比如说我花了这个5000块钱买一把椅子，那么我希望我花了这5000块钱，它值这把椅子。比如说我愿意多花点钱，我花5万块钱买一件什么东西，那它值这个钱。最怕就以次充好，拿5000块钱的材质来冒充做成5万块钱的东西，这个是大家最害怕的哈。 这个而且应该说，这个红木大家说水生吧，可能就是这一块啊。首先就是材质方面，因为有大量的俗名学名，又有一个泛称的红木等等呢，就特别容易被商家来利用，他去把消费者进行了一个忽悠吧，相当于都是红木，然后怎么怎么好。 那你们怎么让消费者知道他到底用的是什么？有明确的就标志在家具上吗？ 对，我们的这个产品标识和这个标签都会写得非常清楚。你比如就是檀香紫檀，你如果标识的话是我们的国标的学名的话，那是可以唯一签订好的。你不能简称为紫檀，紫檀会有比如刚才说的可能血檀呀、什么染料紫檀等等的，那些都可以做紫檀类啊。紫檀类有若干种材料，都可以泛称为紫檀啊。红酸枝也都有若干种啊，十多种都可以叫红酸枝类。但是呢，我们叫胶纸黄檀只有这个老挝红酸枝，这是要严格在名称上做限定。这个其实是还是不够的哈。这个大量的商家，他除了他可能不全用，但是他给你掺染嘛，这个就非常难鉴别鉴定。 现在最怕就是这种好多的家具吧，它这个外皮儿是用的这个好的木料，然后你这里头柜子，比如说背板啊什么，它用的是另外一种，这个价格就能差很多哈。 对对对，因为材质是很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嘛。 我听说你们在给人修复家具时候也有这种问题。 对，我们给一个客户，他从其他厂家买了一个材料啊，也买了龙日成的，他发现这个材料怎么和您那块买的这个比如红酸枝的这个东西它不一样呢？不一样以后发现它开裂了，然后变形了，他说能不能给维修啊。我们作为给客户提供好的服务的角度来说，我们给他进行维修服务。当我们把表面的那个漆层给他退掉以后，发现哇，里边的这个材质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老挝红酸枝的料， 名不符实。 对，然后里边还有很多白标的东西，可能有1/3都是白色的那个边材，然后它上漆了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造假的这个环节出现啊，也是坑了很多消费者。这里边我们就要提示消费者，你买这个家具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品牌啊。像龙润城我们是国有的这个品牌，我们坚决会选用最真实的这个材质，这是我们最根本安身立命的东西。龙润城100多年，我们这个诚实守信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这也是体现的这个老国企的他的这个责任和担当。 对对对， 这个真材实料写在上面，不但写在上面，我听说就是老字号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你们还把这个标用一种形式打在这个家具上，是吧？ 对，刚才说过了，我们传统的龙润城做法呢，我们会用一个烫印在家具底下进行一个就是烫烙，烫出龙顺城的字样。但是呢，随着现在我们的技术的升级吧，我们又在2017年我们出了一个激光打标的一个识别码，这上面不仅有龙润城的 logo， 而且会有一个九 位数的一个数字啊、 嗯， 在这个数字大家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我这个家具到底是哪一个年份生产的啊。过去我们只能说清代的还是明代的还是雍正年间、嗯、乾隆年间，你不知道哪一个年份。从一七年以后，大家可以看到龙神的产品，知道每一个年份的哪一个月的第几件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个九位识别码上去看到。而且 你们对于自己能这个长久传承很有信心，打这个年份、 百年老嘛。 啊、嗯，那么说到这个家具呢，现在应该说这些年都很流行，而且也流行一些所谓的这个新中式啊之类的哈。所以我在这儿也想问问于总，我们之前也探讨，就是老字号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刚才其实说到了很多，比如说你们这在这个在这个椅子的这个靠垫上啊、嗯、有一些创新啊，以及这个打码上面有一些创新，那么款式上会不会有一些创新呢？ 大家说比如现在特别流行的啊新中式的这些款啊，也是最近可能随着大家对我们中国文化的更加的喜爱，一种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中式的这种风格啊，我非常觉得非常的欣慰。市场上有很多的厂家啊，也都开始推出了很多新中式的系列。 嗯， 所谓新中式，就是在老的经典中式的元素的基础上呢，然后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一个改良啊，比如说把它的造型保留了几个弧线，然后再做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改良的一个作品就设计出来了。但是呢作为龙顺城来讲呢，因为我们的定位啊 ,156 年我们是造办处出来的国家级非遗的这么一个品牌的话，我们只做这种收藏级的高端的这个经典款的这个明清硬木家具，这是我们的定位所决定的。当然新中式也很好啊，受到现在的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喜欢。但是我们龙顺城来讲，我们这个品牌决定了我们一定会做那个最顶层的这种，我们叫只做红木收藏品，我们做收藏级的可以传代的这种经典款，就类似西服穿多少年，它也是这个款型非常的经典。 嗯， 啊，这是龙顺城的定位所决定。 嗯，你们只做这种经典的这个款式哈？ 对， 消费者认可吗？ 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哈，这个我们的客户是在认可的。我们和大量的客户都在45岁以上啊、这些企业的那个董事长啊，董事长级的，然后有很多高端的一些这个领导啊等等，有文化的，不仅是有资金实力，而且都有文化修养啊，这些客户喜欢我们的产品。啊，大家知道，其实最重要的，红木家具叫形材意韵啊，这几个点就是这个款型挺关键的啊。龙顺城的款型有178款，都是经过100多年以后我们的时间长河积累下来形成的经典款，这是第一要务。如果款型选对了，做得非常精美，材质放在第二位。材质啊、一个比如海南黄花梨的小叶紫檀的这个可以放在第二位。款型首先很重要，如果款型做的不对，那这个东西我们老师傅讲话叫糟践料了，只能卖一个料的价钱。但是款型第一，接着材质决定了它的到底是比如我们是十几万的价格还是三十几万的价格，就由这个材质会出来了。接着就是技艺啊，它的技艺决定了它整体的这个牢固程度，这个内在的东西， 榫卯啊、烫蜡呀、雕花等等这些哈， 对这些技艺，最后形成了个韵味，我们叫形材意韵。形成整体的一个感觉，这个挺重要的。 但是呢，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买这种，比如说我买一堂这个家具肯定是很贵的，这个老字号也要这个走入新江湖，要飞入寻常百姓家，在这方面您给大家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其实也还是可以这个尝试和接受。 因为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和我们的百姓顾客喜欢哈、这个中式的家具。然后龙顺城呢，我们其实像我刚才说的两种材质，一个是缅甸白酸枝和缅甸的花梨木，这两种材质制作的这个家具产品呢，就是价格非常亲民的啊、我们一把椅子也就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呢别看它可能比平时的实木椅子贵一点，但是它是用了地道的精做的工艺，选用的是我们传统的红木的材质，这个款型和样式非常的经典。这款 产品，你可以去传世，可以说，哎，比如将来子孙们用到了，这是我爷爷奶奶用过的，上面有这么多年，可以一直传下去，非常有意义。但如果是个简单的实木家具或什么一个椅子，可能用几年它就磨损掉了，可能搬家的时候就淘汰掉了。但是红木的、龙顺成的，这样的产品是可以。我们可以建议我们喜欢的这个消费者，如果你喜欢，你可以买一对椅子加一个茶几啊，这个三件套买一组啊，都没问题啊，一件一件的买，喜欢一点点去补。我们很多客户是这个样子啊，一件一件收，然后几年的时间啊，买了家里边若干件啊，非常非常喜欢。 我听说还有你们用比较好的紫檀的材质做这种小件的东西是吧？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这一两年吧，我们要更多的想推广龙润成品牌，所以在这个工艺礼品方面，我们这个口放的是比较开的啊，我不追求过去的样式等等，我们可以适应现在，把我们的这些原材料的这个充分利用起来，因为我们做完会有很多的边角料啊，但是也都是很珍贵的材质，把它开发成我们的工艺的小件礼品。这个比如手串啊，我们的平安牌啊，我们的这什么吊坠啊等等的一些小造型的雕件啊，小宝盒啊，首饰盒都可以啊，所以这些也是我们这2017-2018年我们会陆陆续续推出很多价格在几百元到一两千元，顶多10000块钱左右的这个精美的工艺礼品，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买来使用啊。 老字号在开拓新江湖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哈，在百年的风雨历程中，龙顺成制作的硬木家具更多的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技艺的传承。龙顺成继承并发展着民族文化，在创新开拓中使历史与未来在家具的发展中得到了协调，也为中国古典家具的发展和创新书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于鹏飞于总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让我们又了解了北京的一个老字号，他的这个历史，他的有趣的故事，也知道了他在新的江湖当中所做的这些应该说适应新时代的很多的做法。谢谢您。 谢谢黄燕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龙润成长久以来就支持和喜爱龙润成产品的这些顾客，也欢迎我们对红木家具热爱和喜爱的朋友啊，去龙润成的工厂去参观体验，去我们的旗舰店感受一下我们的红木的古典文化。好，欢迎大家。 好，谢谢您。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在屋里身旁。

我最爱，还有听符号的酒，还想想都很馋。冬天一锅涮肉，夏天一碗炸酱面，王子和臭豆腐的味道真的不一般。爷爷是老北京，讲究天津戏，看花脸。